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领着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亮的晚上，面对